张敞字子高，本河东平阳人也。祖父如为上谷太守，喜茂陵。敞父福是孝武帝，官至光禄大夫。敞后随宣帝喜杜陵。敞本以乡友制补太守族史，察廉为甘泉仓长，稍迁太仆丞。杜延年甚奇之，会昌邑王争即位，动作不由法度。敞上书谏曰：孝昭皇帝早崩无嗣，大臣忧惧，选贤圣成宗庙，东迎之日，唯恐主车之行迟。今天子以圣年初即位，天下莫不拭目倾耳，观化听风。国府大臣未褒，而昌邑小辇先迁，此过之大者也。后十余日，王贺废，常以切见显明，擢为豫州刺史。以朔上士有忠言，宣帝征敞为太中大夫，与于定国并平尚书事。以正为武大将军霍光，而使主兵车出军省检用度，复出为函谷关都尉。宣帝初即位，废王贺在昌邑，上心惮之，袭敞为山阳太守。久之，大将军霍光薨，宣帝使亲政事，封光兄孙山云皆为列侯，以光子羽为大司马。请之，山云已过归地，或是朱婿亲属，颇出补利。敞闻之，上封事曰：臣闻公子季游有功于鲁，大夫赵崔有功于晋，大夫田完有功于齐，解仇其庸，言及子孙。忠厚田氏篡齐，赵氏分晋，季氏专鲁，古仲尼作春秋，季盛衰，姬氏清最甚。乃者大将军绝大计，安宗庙，定天下，公义不系矣。夫周公七年耳，而大将军二十岁，海内之命断于掌握，方其龙时，感动天地，侵破阴阳，欲挑日食，昼明消光，地大震裂，火生地中，天文失度，妖祥变怪，不可生计，皆因类圣长臣下专制之所生也。朝臣已有名言，与陛下褒宠故大将军，以报功德足矣。见者辅臣专政，贵戚太盛，君臣之分不明，请罢或是三侯，皆就地。即魏将军张安世一次积帐归休，时存问召见，以列侯为天子师，明诏以恩不听，群臣以义固正而后许，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，而朝臣为知礼，或是世事无所患苦。今朝廷不闻直升，而令明诏自亲其文，匪策之德者也。今两侯已出，人情不相远，以臣心夺之，大司马及其支属必有畏惧之心，夫近臣自危，非玩计也。臣敞愿与广朝 白发其端，执守远郡，其路无由。夫心之精微，口不能言也；言之微渺，书不能闻也。故伊尹五舅节，五舅汤，萧相国简淮阴累岁乃得通。况乎千里之外，因书文遇事旨哉？为陛下省察，上甚善其计，然不争也。久之，渤海胶东盗贼并起，常上书自请治之，曰：臣闻忠孝之道，退家则尽心于亲，尽患则竭力于君。夫小国忠君，犹有奋不顾身之臣，况于明天子乎？今陛下游弋于太平，劳精于政事，巍巍不舍昼夜，群臣有私，以各竭力至身。山阳郡户93000，口50万以上，迄计盗贼未得者77人，他客诸事亦略如此。臣敞于弩，即无以佐恩律，久处贤郡，审逸乐而忘国事，非忠孝之节也。夫闻胶东渤海左右郡，遂朔不登，盗贼并起，至攻官寺，篡囚徒，搜市朝，劫列侯，吏施纲纪，奸诡不尽。臣常不敢爱身必死，为明诏之所处，愿尽力催挫其暴虐，存抚其孤弱。事及有业，所至郡调奏其所由费及所以兴之状。书奏天子征常，拜胶东相，赐黄金30斤。常辞之官，自请至巨郡，非赏罚，无以劝善惩恶。立追捕有功效者，愿得一切比三府游弋。天子许之。常到胶东，明设构赏，开群盗，令相捕斩除罪。立追捕有功，上明尚书调捕县令者数10人，由是盗贼解散，传乡捕斩，利民熙然，国中遂平。居请之，王太后朔出游猎，常奏书谏曰：臣闻秦王好吟声，射阳后为不听正位之乐，楚言好田猎，凡计为不食鸟兽之肉，口非物止干，耳非增丝竹也，所以一心意绝世欲者，将以率二君而全宗嗣也。礼君母出门则成资平，下堂则从父母，进退则明玉佩，内事则结筹谋。此言尊贵所以自敛制，不纵自之意也。今太后志志淑美，慈爱宽仁，诸侯莫不闻，而少以田猎纵欲为名，予以上文，亦未已也。为观览于王谷，全行乎来今，令后稽得有所法治，下臣有所称颂，臣敞幸甚。书奏太后，只不复出。是时颍川太守黄霸以治姓第一入手京兆尹，霸逝世数月不称，霸归颍川。于是制诏御史 其以胶东相长守京兆尹，自赵广汉诸后，必更守尹，如霸等数人皆不称职，京师尽废，长安市偷盗尤多，白骨苦之。上以问长，长以为可进，长既逝世，求问长安父老，偷盗酋长数人，居皆温厚，出从同济，吕礼以为长者，长皆召见责问，因识其罪，把其速复，令至诸偷以自赎。偷长曰：今一旦召义府，恐诸偷惊骇，远一切受赎。长皆以为利，遣归休。至酒，小偷悉来贺，且饮醉。偷长以者污其衣具，立作礼驴月出者，污者则收复之。一日捕得数百人，穷至所犯，或一人百余发，尽行法罚。由是府谷西明，事无偷盗，天子加之。常为人敏急，赏罚分明，见恶折取，时时越法纵舍，有足大者，其至京兆，略寻赵广汉之计，方略耳目，发福进奸，不如广汉。然常本至春秋，以经术自辅，其政颇杂儒雅，往往表贤显善，不纯用诸法，以此能自全，竟免于行路。京兆点京师，长安中浩壤，与三府尤为惧。郡国二千担，以高地入手，即为真，久者不过二三年，近者数月一岁，则毁伤失明，以罪过罢。为广汉几场，为久任职。场为京兆，朝廷没有大义，引古今处变宜，公卿皆服，天子朔从之。然场无威仪，时罢朝会，过走马章台阶，使玉立区，自以变面服马，有未复画眉。长安中传张京兆眉舞，有司以奏长，上问之，对曰：臣闻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，上爱其能，弗备责也。然终不得大位。常与萧望之、于定国相善，使常与定国俱以见昌邑王超迁。定国为大夫，平尚书事，常初为刺史，使望之为大行成，后望之先至御史大夫，定国后至丞相。场终不过郡守，为京兆九岁，作与光禄勋杨运后善，后运作大逆诸，公卿奏运党友，不以楚位，党必皆免，而场奏独寝不下，常使贼捕院续顺有所暗厌。顺以场合奏当免，不肯为场敬事，思归其家。人或见顺，顺曰：吾为事功尽力多矣，今五日京兆耳，安能复案事？ 场文顺语，即布利收顺细玉。是时冬月未尽数日，按事例昼夜验至顺，竟至其死事。顺当初死，常使主簿持教告顺曰：“五日经兆竟何如？冬月已尽，言命乎？”乃弃顺事。会立春，行冤狱使者出，顺家在师，并编场教，自言使者。使者奏场贼杀不孤，天子薄其罪，欲令场得自便利，即新下场前作杨运不以楚位奏，免为庶人。常免奏记下，亦阙上印绶，便从阙下亡命。数月，京师吏民谢驰，府谷朔起，而冀州部中有大贼，天子私场功效，使使者及家在所召场，场身被重合，及使者至，妻子家事皆弃惶惧，而场独笑曰：“吾身亡命为民，郡吏当救补，今使者来，此天子欲用我也。”即庄随使者以公车上书曰：“臣前幸得备位列卿，戴罪京兆，坐杀贼捕院续顺，顺本陈场素所厚利，硕蒙恩待，以臣有张合当免，受记考试，便卧归家，为臣五日京兆，备恩忘义，伤化薄俗，臣妾以顺无状，王法以诛之。陈场贼杀无辜，居狱故不直，虽服明法，此无所恨。”天子引献场，拜为冀州刺史。常起亡命，复奉使典州，即道部，而广川王国群备不到，贼连发不得。常以耳目发起贼主名驱楚，诛其渠帅。广川王姬、昆弟、吉王同族宗室刘调等通行为之囊驼，立主捕穷窘，宗祭皆入王宫。常自将郡国吏车数百辆，为守王宫，搜索调等，果得知殿屋重老中，场复吏皆捕革断头，悬其头王宫门外，因合奏广川王。天子不忍治法，削其户。场居部遂于冀州盗贼禁止，收太原太守，满岁为真，太原郡卿。请之，宣帝崩，元帝初即位，待召郑鹏见场先帝名臣，以复辅皇太子，上以问前将军萧望之，望之以为场能力，任治繁乱，才清非师父之气。天子使使者征场，欲以为左平议，会并卒。场所诛杀太原吏吏家院场，随至杜陵，刺杀场中子黄，场三子管皆至都尉。初，场为京兆尹，而场第五拜为良相。是时梁王骄贵，民多豪强， 号为南至。常问吾与何以致良，吾敬惮兄，谦不肯言。常使吏送至官，借吏自问吾，吾应曰：与侠马者立其贤策，梁国大都利民凋敝，且当以诸侯会文谈治之耳。秦时欲法立官诸侯会文，吾亦欲以刑法治梁。立还道之，常笑曰：审如怨言，吾必变治梁矣。吾既道官，其志有计，亦能立也。长孙耸，王莽时至郡守封侯，博学文雅过于长，然政事不及也。耸死，长无后。